我讲完呢个肥平啦，又讲下啲激气嘢啦，金铺又好啦，就讲下咧就系话呢个香港众志啊，寻日咧就搞呢、這个即系星期五啦吓，3月15日啦，就搞呢个所谓堵塞政府总部嘅社运嘅烂 show 啊吓，咁我哋又真系睇睇下图片啦，系咪吓？ 嗯。 你真系笑死人嘅呢班友，嗱你唔好有啲人就话啊，你如果你系黄丝听紧我节目，唔紧要噶吓，或者蓝丝听紧我节目都唔紧要噶，你听下我哋嘅论点先，你唔好先听，诶呢个人又闹啦咁样啊乜嘢，嗱你唔好先系有呢种咁样嘅态度先， 系啦，唔好立场行先， 唔好立场行先，听咗我哋讲乜先 ，OK， 听咗先，啊唔好屌咗先就得噶啦啊，我哋都唔系屌咗先噶啊，好啦，大家睇下图片啦吓。啊咁好啦，话嗱呢五个女仔、女同学、女学生吓、啊，就香港众志嘅成员啦，系咪？咁就话冲咗入去嗰处咧，就系、是、去呢个政府总部嗰、那个即系门口嗰度啊，吓、啊。咁就话有一个嘅抗争咯。咁佢话呢个系咩啊？呢、這个系叫做。堵塞啊！咁你点睇？你认唔认为呢个堵塞先？真系 五个人可以堵塞， 即系个五条友，你话喺度堵塞政府总部，你点样堵塞啊？请问啊，啱唔啱啊？好啦，咁啊，佢哋点解咁样做咧？咁佢哋自称有原因嘅，佢就话保安局咧，即系保安局咧，啊，就建议咧就修订呢个逃犯条例吓，咁啊呢个香港众志成员咧。啊、就突袭政府总部、啊、有五人咧就冲入去政府总部大堂正座、啊、就要求撤回修订呢、這个苹果报报道啫，但系咧香港众志官方嗰个说法就话呢个堵塞政府总部啊嘛，点样堵塞啊？你咁样几条友，跟住咧就揾个 cam man 咧就男人嚟嘅就揸机直播啦，你呢啲系咩嘢嘅行为咧？你呢啲系咩行为咧？男嗰啲唔冲，就揾几条女仔去冲。你呢啲系咩行为？你系咪造成好似自己呢班友好似弱势咁啊？吓，就哇有五个女仔冲入去，咁嗰啲仔去晒边啊？吓，打飞机打到懵捻咗啊？未够钟起身啊？唔系，你揸 cam 噶喺度影直播，点解你啲男嗰啲唔去做啊？吓，你咪造成一个画面，即系话哦，到佢呢班女俾人抬嘅时候，就嗰啲男保安咧就抬啲女学生嚟，呢就造成一个咁肉酸嘅画面啫嘛。你就系想，你咪想搞呢啲咁嘅烂 show 啊？香港众志啊，佢话呢个行动咧就系迫于无奈，试图进入政总大堂正后咧就同官员对话，唔好讲呢啲废话啦。你系做紧一个烂 show 就做紧一个烂 show 啦，香港众志。官员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同你对话？当日我谂九七之后啦，九七之前我哋唔好讲啦，其实都冇对话，冇试过对话啦。其实开埠以嚟唯一一次你利用群众力量逼使同政府官员对话嘅，就系2014年嗰次嘅占领运动啫嘛，系咪啊？呢十月嗰时候，2014年嘅十月，就因为你哋成班友即系搞所谓占中啊嘛，有啲人又唔系啦，我 anyway 我就讲占中噶啦。我理閪你噶啦！你话占领运动又好，有啲人打飞机话：，诶、哎，呢、這个雨伞革命，我屌你老母！雨伞革命革乜捻嘢命啊？革命系咩？你唔知一分嘅题目。革命系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嘅暴烈行为。如果你认为毛泽东主席呢一个关于革命嘅定义系唔清晰，同埋你唔同意嘅，你举出另一个革命嘅定义俾我听，等下我睇下同唔同意咩叫革命啊？咩叫革命啊？你嗰啲叫革命咩？霸住条街嗰度有一喺个帐篷嗰度怼草，有啲搏嘢，嗰啲革命咩？我唔认为嗰啲革命 ，OK， 我唔会陪你打呢啲飞机嘅，咩连龙墙，我唔会同你打呢啲飞机嘅 ，I will be back， 我唔会打呢啲飞机嘅，早唞 ，OK， 当日你系动用咗十几万人企出嚟，吓、啊，先至能够逼使到啊，由林郑月娥为首嘅吓、啊，当时嘅政务司司长啊刘江华，你耻笑佢啊，唔讲嘢，垃圾桶啊，五对五啊嘛，记唔记得啊？商学就五个人，政府就五个人。你是唯一一次逼使到他进行对话的，就是这一次嘛。你现在只有五个人怎么 去逼使到他对话，你是不是在发梦啊？你是不是说废话啊？你们。你是不是在做社运烂 show 在这里。好了，你当时有文气的时候，好了，你说现在要即是他们所谓要即是堵塞那个政总，是不是 你记唔记得？喂，你喺唔喺度噶？我问亲你都冇反应啊！ 喺度。 啊，你真系离谱啊！ 你问紧我噶？ 系噶啦。2012年嘅时候，反国教系九月嘅立法会投票之前一路反紧嘅。黄之锋呢班友系香港众志嘅前身，就学民思潮。当阵时就系呢一个发动反国教嘅呢一个旗手召集。你当阵时召集咗150,000嘅群众喺政府嘅总部嗰度，哇！大佬嗰阵时记唔记得有绝食啊？啊，有乜嘢？即系包括小弟都曾经去过，跟住又话我唔够资格啊！屌你老尾吓！好啦，嗰单嘢你哋当阵时搞咗，哇！咁多人喺度咧抗日持久，系咪又帐篷啊，又剩啊，又呢又路啊？最终就喺九月嘅立法会选举，即系九月嘅第一个礼拜日之前嘅嗰一晚嘅礼拜六晚。是宣布集会解散，你都冇冲入去，你是决定不冲入去的，你话因为唔好搞呢啲嘢嘛。吓，2014年10月1日嘅凌晨，9月30日嘅夜晚，12日凌晨，喺博览道，记唔记得一班友系准备又话啊呢、這个金紫荆啊，哇要咩庆贺嘛？嗰阵时要搞呢个国庆嘅升旗仪式啊嘛，记唔记得啊？ 跟住话咩唔好得罪共产党噶嘛？ 诶，我哋唔好激嬲共产党，和平系我哋最大嘅武器，记唔记得啊？喂，嗰阵时你哋系讲啲嘢，你唔好唔记得。你首先你冇就呢啲嘢道歉，你冇收回。当阵时系，哇，成个系众志成城啊，可以话系唔系香港众志嗰个众志，真系众志成城啊！人哋系就话嗰阵时嗰啲咁嘅热血嘅青年就话啊，即系有啲系中年啦，我唔理啦，总之热血嘅市民啦，哇，就话啊呢样嘢，哇，唔好俾佢搞好啦。你就话诶唔得嘅，我哋和平系嘛，我要理性，我哋唔好搞呢啲嘢。好啦，跟住黄之锋有份嘅、哦啊，向呢个嘅所谓暴力行为咧打叉嘅，记唔记得啊？ 系 吓，嗱呢班就系你呢班人嚟噶嘛？嗱、啊，最左嗰个就黄子月添，即系今次俾人拉嗰个添，记唔记得啊？你点解今次又做啲暴力行为啊？你嗰阵时又唔搞嘅、哦，喂，嗰阵时你话唔搞、哦，吓、啊，你依家又搞啊？你搞咩啊？你而家系你咪变咗个立场？系你依家搞咩先？你话俾我听。嗰阵时10,000+嘅市民出咗嚟，你就啊唔好搞啦，惊越激嬲共产党。你而家唔惊激嬲共产党咩？根本上你班友学联又好，学民思潮又好，香港众志又好，搞任何活动都系为咗系有必败嘅机会，你先要去搞嘅。后嚟周永康嗰个讲法，香港嗰、那个吓、啊、，OK。就已经证实了这个的言论啦，记不记得啊？你说为了升级，为了证明升级是失败的嘛？嗱，周永康当日讲的嘛，说为政总就证明单靠升级是未必有用的嘛。当日讲的嘛，呢嘢系，咁你而家又为？喂，你而家为咩啊？吓，哦，原来，哎呀，即系学联后期决定包围政总是为了俾行动者睇到。结果是未必如理想咁样嘅，证明不能够单靠行动升级嘅。咁你依家搞乜捻嘢啊？你而家走去嗰度做 show 啊？吓、啊！所以我成日点解就话劝嗰啲人唔好盲动，唔好陪呢班友仔去冲。嗱，我哋作为一个网台，系咪虽然得个1,000+2,000人听啦，依家叫做，但我哋要做一个有责任嘅网台，系要求我哋咁多嘅益友都唔好陪呢班鸠冲。我哋所听节目嘅系嘛，有好多系后生仔女，系嘛，真系真系喺嗰个反叛嘅阶段嘅，系嘛？你就我知道大家系对于个政权有好多不满各样，但系你唔好陪呢班咁嘅政棍仔鸠冲啊，害死你哋啊，知唔知啊？仲有我哋系要对佢哋嘅老豆老母负责嘅，喂，有啲系家长都听紧我哋节目噶。你话去冲啊嘛，好得，你咪等呢班友自己去死咯，去冲咯，啱啊！你哋去啊，黄之锋做乜唔去啊？叫几条女去啊？叫李柱铭、李汉奸个仔去啊？点解李柱铭个仔啊？李祖仪走去娶咗阿莎莎嗰个太子女啊？吓、啊，李卓人个女咧，点解唔去冲啊？讲嘢真系，所以我时成日要求啲益友就系话，即系我劝喻啦，唔系要求嘅。你如果你真系谂清楚，你系承担得到嗰个嘅政治后果同埋法律后果嘅，你去再去做一啲嘅行为，你经过深思熟虑嘅，咁我哋都唔会阻你嘅。吓，系咪？但你要谂清楚，系嘛？唔好因为一时嘅冲动而俾人毁咗一生。呢个又我对大家嗰个劝喻， 呢个系好紧要啊！我再三申述呢样嘢噶，我哋系叫人唔好沟冲啊！所以有啲人唔使喺度抽水话，你成日闹人去冲，点解你唔去冲啊？唔好意思，我不嬲都唔提倡呢样嘢，尤其喺呢一个嘅氛围底下，更加唔需要搞呢啲嘢。我哋成日提倡嗰八个字系咩啊？吓，戒急用忍，韬光养晦啊！啊，就系细微一下呢八个字啦。就是叫人不要沟冲，你冲了，你首先你搞这件事你是到底是有个什么目的先？我们做人每一件事都是有个目的的，如果你纯粹为了情绪发泄的，你就去匿名屌他老母咯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有一个实际效果出来先？如果是没有的，达不到你所想的效果的，那你千万不要沟冲，是有后果的，包括是留案底是一世的。我哋有位老友唔好讲名啦，吓佢嗰阵时我就话佢俾人夹噶啦，吓喺广大嗰一铺系，当然佢唔会认，吓佢唔会认噶，名我哋唔讲啦。嗰铺佢当然系俾人夹啦，当然佢依家事后就唔会承认话系俾人夹啦，系咪？喂，佢到最后佢依家咪冇得去攞个良民证咯，冇得移民咯，咁咪要同佢闹翻咗个老豆去，吓即系所谓。哀契弟咁哀咧，真系攞翻嗰个出世纸，即系呢啲我都唔想讲啊。其实系，或者我真系劝喻大家系唔好去盲动。喂，呢个真系肺腑之言啊！你知唔知啊？不过其实我系为大家好嘅。嗱，有啲人唔明嘅，你因为成日踩啲人，喂，大佬佢做 show 噶嘛，佢呢班人都冇成本噶啦。屌你谂啊，七一游行嘅时候摆个箱出嚟就入几廿万，年宵又入几廿万，六四又入几廿万，你閪佢咩？佢咪去冲，你咪有得佢冲咯。佢目的系咩啫？你觉得佢真系抗争紧咩？嗰班喺度笑啊！入到去嗰阵时，你睇翻片啦，是不是觉得你这五个人走入去那里来到去坐低了，就会令到那个所谓的引渡条例是去不提出修订呢？我觉得没什么可能啊，是不是？当日有两次这么大型的群众运动，在2012和2014年你都不去，是不是做这个行为，或者你认为做这个行为是为了证明这个行为是没卵用的，这个周永康讲的。那么的时候你在2019年去做这些事啊？你第一，你推翻晒你以前嘅所有嘅立场同埋嘅言论；第二，你就要为呢啲曾经做过嘢嘅人道歉。另外，其他人系唔需要帮助呢班友嘅，唔系话哇咁你咁冷漠噶，你咁样话人哋嗰啲议员都唔冲，呢班僆仔后生仔为咗香港嘅前途真系冲，唔好意思啊，为咗个筹款商咋，为咗香港嘅前途，你咁你都信啊，咁捻笨柒啊，咁佢当日老笋未生埋咩？带领咁大型嘅群众运动嘅时候，哇，依家生埋咗啦。咁得啊？即系你信啊？呢啲嘢系 咁，佢哋都要首先要道歉先啦。 吓， 系咯。 咁即系，所以大家咧就唔好系嘛，即系听信呢啲咁样，即系哇呢啲可以去啊去冲啊！我话俾你听啊，任何一个人啊，呢啲咁嘅人啊，结咗婚啊，首先就唔会去冲啦。有仔女嗰啲更加唔会去冲，点解啊？你谂下啦。是不是啊？这些东西根本就是毁了你一生。尤其你这样冲，你有没有价值先？嗱，我当你要想下啦。你说啊，不是啊，我怎么都要去的，你这些神区胡说八道，我为了香港的前途一定要去的。得，你想清想楚，你真的要去的，我们都不会阻止你。你要想清想楚啊，包括你会将会，如果你这些这样的行为太过激进的，是违法的，是会面临监禁的，你都决定是去的。咁当然我哋阻唔到你，我都唔识你，系咪？我都唔识你噶嘛，你听紧个节目隔空啫。好啦，咁嘅时候你就要你自己谂清楚咯，你唔好害人，仲要好似个关蛇咁，你唔好累咗人。 你自己承担起嗰个责任， 自己承担呢责任系要，你唔好累街坊。嗱呢样好紧要啊，大佬，你唔系对住人哋一个人，人哋背后仲有个家庭啊。上有高堂啊，大佬，即系要谂下呢啲嘢啦，唔好盲动咧。尤其喺呢个氛围，你做呢啲咁样嘅，你有咩效果咧？当日你都唔做，依家真系做，吓咁得意嘅？当日你嗰啲行动都变相维稳噶啦，系咪啊？我哋个台，我哋好有良心噶，讲呢啲番说话系，从来我哋台都冇话推人去死嘅。 唔似嗰啲热狗嗰啲系嘛？咩？你睇下嗰阵时黄杨达系咪出个 pose 系让砖头飞啊？记唔记得啊？ 系，嗰阵时佢铲咗 pose 嘛？ 佢铲捻咗啫嘛？哇！我哋从来唔讲呢啲嘢噶，你谂清谂楚，尤其我哋咁多家长都听紧我哋节目，系嘛？诶、哎，唔系你嗰啲自私啊！我唔知道你，如果你认为我呢系自私嘅，我都冇办法。但系你真系谂清楚，你先好做。好啦，我哋再睇下呢啲咁嘅香港众志咧，嗰、那个常委咯，有一个叫廖伟廉嘅人咧，就发癫啦，吓闹人，屌票咯， 一屌票王。 OK， 咁话说咧，香港众志咧就有个常委咧，就叫做廖伟廉吓、啊，即系有份走去冲击噶吓，被人拉咗噶吓， 系 吓。啊 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事迹的 吓，嗱佢咧喺度屌票啦吓，嗰、啊那个他就唔好讲啦，即系佢攞碌假鸠走去立法会公听会嗰度。我哋唔使成日出嗰张图。嗱、啊，咁啊有个即系我有人啵咗个名啦吓，咁啊出咗个 post 就话有啲人搞示威咧就为咗对抗个政权，有啲人搞示威就系话俾人听咧吓，我搞紧示威嘅，咁呢个系好。客观嘅， 系咯，好客观啦、 啊。评论啦，吓、啊，我觉得好客观啦。跟住呢个香港众志嘅常委咧，就廖伟廉，廖伟廉又系何许人咧？就曾经喺上水嗰个原居民嘅村落咧，就曾经咧就话要参选呢个村长嘅。咁但系咧，连五个村民嘅提名咧都攞唔到，因为佢嘅一个嘅政纲咧就系话要取替呢个丁权啊。咁而啊呢条友咧，自己嗰个丁权咧都唔去宣誓咧，话去放弃嘅。即系你一方面就话要取替个丁权，另一方面连自己个丁权咧都唔舍得放弃，然之后就要牺牲晒，你啊卖乡求荣嘅啲人系。嗱，我哋作为城市人，我哋城乡咧有一个嗰个利益嘅冲突响处，其实冇乜冲突，因为佢申请唔到公屋噶。嗱，你要明白佢哋嗰班友系申请唔到公屋嘅，有丁权嗰班。咁但系当然佢可以套套丁啊各样啦，我觉得呢啲唔使恨嘅吓。咁但系你系卖乡求荣嘅人嚟嘅，呢个廖伟廉系。咁所以你令到啲乡民都唔支持你嘅，去参选村。 屋企人都唔支持，五个提名都冇。 吓，五个提名都冇嘅，你屋企姓廖嘅都唔止啦，加埋你自己，好啦，都五个提名都冇，好啦。咁佢闹人咯，佢系咪漏屌啊？系就出声啦，屌你老母咁样，即系佢真系闹嗰个嘅市民。即系人哋系，即系人哋作出一个咁嘅评论，佢系屌鸠嗰个市民，问佢系咪嬲屌吓？咁、啊、当然啦，嗰、那个嘢就咬底咧，就话我对各位众志嘅朋友相当敬重嘅，就请勿无故问候我家老母咁样吓。咁、啊、有人就夹佢啦，话喂人哋冇指名道姓，你做乜对号入座？控制一下自己啦，即系其实系控制自己嘅情绪啦。OK， 跟住佢话心照啦咁样，心照啊，最好笑一样嘢。佢话言者无心就听者有意，话好明显系你自己问题啦。咁样系咩叫言者无心听者？即系你自己话人哋讲过，你都话无心咯。你自己听到觉得起晒杠，你就真系屌人老母。哇，咁真系好唔得闲啦。同埋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，你就系预咗啊，系会俾人批评。正如我都系噶。喂，我喺度做得呢个节目，大把人喺度嚟散播谣言去攻击我噶啦吓。我冇讲过嗰啲嘢，佢又话我讲过啲嘢。例如话我系咩大中华交啊，嗰啲我都冇讲过相关嘅言论，你都知噶啦，系嘛？有听节目嘅益友，系嘛？嗱，依家 YouTube 已经有1700位益友啦，系咪？咁啊 ，Facebook 咧就系已经有400位益友啦，咁啊加埋咧都已经系2100噶咯 ，OK？ 咁已经有2100位益友见证紧我冇讲过嗰啲嘢啦，咁唔使再屈噶啦，我觉得系好啦，咁啊继续讲啦，诶、哎，多谢呢位益友 Bloody Mary， 佢 Love Your Voice。sponsor 又 3G water， 多谢多谢吓，多谢呢位友。咁啊，继续讲咯。呢个廖伟廉啊，屌票咯。你啊屌到咧，人哋咧吓，即系啲市民都唔妥你啊。哇，堂堂党员无啦啦对号入座问候民众嘅屋企人老母，然之后就叫人心照。喂，你即系我觉得你连呢啲系黄之锋之后咧，就开始越嚟越捧呢啲咁样嘅廖伟廉呢啲咁上位。你连嗰个胸襟都冇作为一个嘅，即系你长毛化依家系，你系屌鸠嗰个市民个老母，咁你屌鸠佢算啦，系咪？我你又唔好屌人哋个家母啦，系咪？你作为一个即系长毛都冇你咁咩啦，系咪啊？好啦，你一路睇落去啊吓，仲好笑啊！ 啊，佢话使唔使入张不反对通知书先了得啊？佢我听到唔舒服，系唔忍噶啦。咁点啊 ？cap 俾文汇太公啊？文汇太公可能唔中意登呢嘢冇价值啦，系咪？即系我呢啲又系嗱，佢哋好中意一样嘢就系、是，文汇太公成日咧，即系佢哋嗰个阿乔文就话，因为文汇报、大公报经常报道你无敌神区嗰啲嘅言论。就觉得咧，哎，你呢个无敌神区一定系共产党派嚟嘅鬼嚟噶啦，一定系收咗共产党钱噶啦。喂，我唔同你哋啊，大佬。喂，第一我冇收钱之余，我系唔会干预人哋嗰个报馆嗰个编辑自主噶，我唔会走去打电话公开打电话话 喂，叫佢喂唔好登我， 你唔好再登我啊！你搞到我俾人屌啊！我系唔可以咁做噶，因为呢一样嘢就大家都要明白。喂，嗰个就系编辑自主。嗰、那个即系最崇高嗰样嘅理念嚟噶嘛，就唔似你哋，好似我哋刚才所讲，你不停咁样屌 fat wire 话人哋传真写吓报假料，其实就系你哋全部系撞晒车，系嘛？喂，呢一样嘢我哋遵守紧我哋嘅原则，反而俾你，反而俾你屌，系嘛？ 其实我哋系捍卫紧啲新闻自由噶。 咁当然系捍卫新闻自由，我哋唔可以喂文汇报你好唔好等啊？ 系咯， 我文汇报求啊，你唔好再等。我哋唔会咁讲噶，你澄清一次。咁我哋冇，我哋点样啊？系咪啊？咁唔通系冇再登咁样，系咪黐线咁样啊？我哋都有叫苹果日报登我哋噶。系啊，喂，我哋反之，我哋话喂，我哋唔会叫人登，至话你不如苹果一报肥佬咧，你又登下我哋本土台啦，等我哋报下光啦，你咁巴闭系咪啊？你等我哋报下光，我哋反而会咁样做，系咪先？系咯，你我就唔会叫人哋唔好登我，你我点样叫人哋唔好登啊？系咪先？ 人哋有 反而叫你登下我，喂，你登下我啦，肥佬礼，喂，帮帮手啊，肥佬礼，肥佬礼，登下我哋，唉、哎，即系等我哋本土台多啲嘅益友，系咪啊？咁你又唔会啦，但系好啦，跟住咧就话咯吓，最好笑系，如果真系误会就系无心插柳啦，你咪当我屌错人咯，哇，咁都得喎。即走入去人哋个 post 嗰度贴文嗰度乱咁留言，就已经屌咗人哋老母一卵咯。你屌咗人哋老母一卵嘅时候，你话无心插柳咧，就当你屌紧错， 都几不负责任噶。 即系话大佬啊，你咁样你系咪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应有嘅态度嚟噶？呢啲系啊，你跟住睇下佢仲冥顽不灵噶。佢话咁你又唔使咁卵恶啊？人哋闹佢开始。他说就算是笑鸠你都抵啦，连啲党员都成日癫狗咁，跟住话in， 佢 in， 嗱最憎呢啲 in， 吹咩咁啊？你咩态度啊？呢啲系嗱，跟住啲人都屌你啦，话你起啦，咁多年咩啊？系咪系咁从政啊？捞政治最紧要有胸襟啊！即系你开心就得啦，咁样嗱，啲人都笑鸠佢啦，佢仲好笑啊！嗱，呢啲又容乐奇上身啊 ，sorry， 不嬲都系方丈。你唔好学呢啲嘢啦！你从政最紧要咩啊？我当你依家你参选唔到嗱，首先一样嘢 ，never say never 嘅。今日共产党话 DQ 你啫，他朝你难保有一日，即系有咩改变，大家都唔知噶，系咪啊？人生系咪话长唔长，话短唔短？你依家先廿零岁，咁你依家就喺度得罪晒啲市民，难保有一日你又有资格去参选啦。咁你点啊？我当你到终此一生都冇机会再参选啦。咁但系你都仲有机会去筹款噶，系咪啊？咁如果我系嗰个嘅市民，见到哇呢包好似烂仔咁样嘅，原来系又屌市民个老母屌一捻，又话屌错咗就系、是、当我系屌错咯，吹咩咁样？咁嘅话，你话如果我系嗰个嘅市民，咁喂，不如行过隔篱档捐俾各大档啦，咁样系咪先？即系会咁样谂啦嘛，系咪啊？ 咁多选择。 呢啲唔系批评紧你廖伟廉嗰个嘅政治立场啊，而系你嗰个做人嘅态度啊，系嘛？ 即系希望佢哋政治啊，就算佢系其他咩政党，我哋都会批评 嘅。系啊， 呢个咩态度？ 咁你谂下呢啲人咪就系走去沟通嗰啲友嚟咯，系咪啊？吓，即系我成日都话大家真系喺呢一个氛围嗰度讲笑还讲笑就系话。真的不要去作一个无谓的牺牲啦，是不是、啊、这样呢就是都是那八个字，大家想一想，这八个字就是戒急用忍，韬光养晦是很重要的、啊、就是不要乱来、啊、不要乱来， 即系好老土啦。诶，即系你话即系讲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烧，系系嘛？系咁点啊？真系噶呢样嘢系，你要推动你嗰个理念，要各样。咁你首先你要喺个自由嘅世界嗰度先啦，唔好呢个系嘛？即系锒铛入狱先啦，系咪啊？你先宣扬到你个理念噶，啱唔啱啊？啊喂，好啦，多谢呢个益友啊 Henry Lui 嘅超级留言吓， 系多谢。 即系希望就系、是，唉，你呢啲咁样嘅众志友又系唔好再走去啊，乱咁即系屌人哋老母啦，系咪啊？吓、啊。 嗱，有位廉好犀利喎，其實佢唔係淨係屌嗰啲政治嗰啲選民嘅喎。 啊，佢點啊？仲有屌咩？你補充下啦。 佢連屌球迷都有講過。 係咁過癮，你講下咩事？ 因為話説之前有一場歐聯比賽咧，即係呢個曼聯對呢個巴黎聖日耳門，咪有一個手球嘅一個爭議，之後判咗十二碼噶嘛。跟住咧有個球迷咧就講咗一句話。啊！睇下球禮啦，輸唔起啊！大聲就啱啊！跟住佢哋廖偉廉咧。他们留言说你都戇鳩的，世界杯那陣已经吊緊了，又使唔使跟你讲啊傻仔。跟住他又在说什么啊，啲球例不合理的，可以不判重判才是不合理的，类似说这些东西呢。之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话，这个 Sam John 呢咁佢句话啊，其实足球不嬲都有啲争议性的啦，啲球系可以判可以不判。但是禁區入面有手球咧，球證就有權判嘅。咁大家討論一下啦。你又屌咗幾日老尾啦，即係講緊呢個廖偉廉啦。你自己唔尊重自己之餘，你連你自己後面嘅組織都影衰曬。跟住呢個廖偉廉呢、這個先好笑，佢講咗句話：嚇、啊、足球不嬲都有火藥味㗎啦，屌鳩你，使唔使申請啊？ 嗱，就係呢啲態度咧，呢啲死人態度得人憎咯。其實嗰個益友 Sam 張講得很好好嘅。你在那个时刻 都是益友来的，那个球迷来 的，即都是益友来的Sam Jung， 都是益友，是 吗？是啊，又是在我们的群组那里留言。 哦，是。 那之后我就说呢，他其实讲了一样东西，指出一样东西很对。你只要你是加入了一个政党的话，你是有党纪党规的。当你是用你的身份去公开发言的时候，你某程度上是代表了那个党，你就算不是用你党员的身份发言，人哋对于你嗰个党嘅印象系积累嘅，一路累积嘅嗰个嘅分数啊、感情啊，各样系。你咁样即系屌人，你影衰个党啦，已经系，系咪啊？你仲话点样宣传 成个组织噶嘛？ 你话宣传自己理念，你呢啲人点样宣传自己理念啊？系咪啊？你真系以为自己原即系我唔想即系得罪原居民啦、啊，即系你，但系原居民都冇你咁恶啦，老实讲。即系原居民系民风咧，系比较系即系威武一啲噶，我都觉得系，系咪吓？因为佢哋比如话经过呢个六日战争啊，各样啊，系嘛？咁但系你都唔系，你嗰个系屌你乜？嗰个系行为正义噶嘛？你呢个屌人老母嚟噶嘛？系，仲要屌捻坐啊嘛？系嘛？即系希望佢反省下啦。呢啲系，仲有就系千祈唔好话，即系我哋又唔会话。一样嘢就话啊，呢班僆仔系嘛，依家啲议员都唔冲啦，得翻呢班僆仔出嚟冲。点解你仲要对佢咁苛刻呢？喂，点解对佢咁苛刻嘅原因系点解啊？系因为当初佢哋有几次嘅机会，而呢啲嘅机会其实唔系讲紧偶一刹那嘅。你明白我讲咩啊？你讲紧2014年嘅九月嘅928嘛，系咪啊？ 系 好啦，系到12月中先至完，咁啊九啊几日噶嘛。再上一次2012年反国教都十几日啦，已经系喺咁多个晚上，你都酝酿唔到呢啲咁嘅嘢出嚟，或者系酝酿咗，你叫人唔好去做，咁唔好去做咪大家听你讲唔好去做咯。咁点解你今日去做呢？你讲唔过去啊嘛。当日十几万人嘅时候，系最有机会去。其实你都冇乜机会成功，因为到最后又有差佬系嘛，差佬再去最后仲有解放军系嘛，去宣布戒严。你其实你都系，但你都起码即系试过啦，叫做你都唔试好啦，我都觉得唔试系啱嘅，因为我哋呢个作为一个嘅网台，费事俾人拉，梗系话，我哋反对一切嘅违法行为，我哋一定要咁讲噶啦，系咪咁俾人拉咗啦？好啦，咁你依家就走去话做呢啲嘢，咁你咪令人觉得系喺度做紧 show 啊？即你明唔明我的意思？唔系话苛责佢啊，而系你睇翻同一个人佢嘅 track record， 佢过去都唔做呢啲嘢，佢依家突然间去做， 系咯， 佢违反晒佢自己嘅立场啊、言论啊各样嘅、啊。嗱、啊，我冇叫佢做啊吓，唔、啊、好意思啊，嗱、啊，你哋唔好误会啊，啊唔好咩啊，我话不嬲都反对违法行为嘅，屌你佢老尾，我拉鸠我啊，屌你老尾真系。 即系除非佢哋承认翻佢哋之前嘅嗰个错误啦，嗰、那个判决 系啊，你咪嗰个判断政治判断系错误啊。你谂咗十几万，你都谂唔到啊！谂咗三个月，你谂唔到，你仲系谂到系话同啲即系话行动者系话俾佢听，你呢个升级咧系冇卵用嘅，嘥气啦咁样吓、啊，即系嗰阵时系试都唔试、啊，其实系你开路添、啊，你记唔记得开路俾嗰啲政总人翻我开翻个图片出嚟俾你睇啊？ 记得记得， 屌我开翻出嚟啦，我哋有证有据，唔系吹水噶，大佬，唉。有啲人成日以为我哋诶呢个台鸠吹系嘛，唔系鸠吹噶， 全部有证据嘅。 嗱，我哋攞翻嗰个新闻出嚟睇啊，所以我先咁嬲啫嘛，所以我就话叫大家唔好陪佢哋去癫人咁解。嗱，占领行动上周五一路围堵咧呢个政府总部，令到3000名嘅政府人员上班受阻啊。吓，咁港府咧就要明确提出咧就开通咧。啊！前往政府总部的行人天桥和金钟的主要干道的要求，吓、啊、咩？一批示威者咧，就喺前晚就连接咧喺连接政总和海富的行人天桥开通约3米阔的通道，大批公务员咧寻日步行上班，大致畅顺。你自己都开路啦，你自己开翻条路出嚟俾人行啦。咁你咩围堵啊？你搞紧乜嘢啊？又搵五条女去围堵，跟住就整啲画面出哦，就跟住话啊，那个男保安嗱、啊，你最叻噶啊，跟住话男保安咧就嗱、啊，你黄之锋啊整晒图出嚟，系咪啊？啊就话嗱呢个黄之锋嚟噶 ，OK？ 啊就话个男保安咧就骑住咗嗰条女啦，郊游啦，即系佢嗰个淋咩油啊？嗰、那个叫花名叫郊游啊？ 加油好似叫咩？刘加油啊？ 唔知啊，总之就嗰个人咧，即系话啊，你咁样钳住条女啦，你又想制造啲画面啫嘛，系嘛？你嗰啲仔啊，真系揸机走去直播，你唔冲系嘛？即系你都唔冲噶，你搵五条女走去，你做咩啫？吸狗公啊？吸嗰啲社运啊，嗰啲政治宅嗰啲狗公啊？即系你做紧乜嘢？你咪自己谂下咯，大家唔好净系我讲，你大家谂都谂到啦。咁多条友去有咁多个男嘅唔去冲，你搵五条女就咁样去冲，你想制造一啲咩嘢出嚟啫？咪就系呢啲咯。嗱，佢得到啦，咪就系呢张图片嗰个画面咯。吓、啊，就系咁咯。吓、啊，好，咁我哋跟住咧就系讲下其他嘢啦，好唔好啊？ 好。 咁啊，只系讲开呢一个，即系你头先讲嘅悔过书系嘛？ 系。 咁咧就係、